枪三人行，咱们这个那天说有2000万人假装生活在北京，不止2000万了吧？ 说有60亿人假装生活在地球。 2年前统计是2300万吧， 这是 左右。 按说怎么统计？你比如他们讲是广州啊，还是哪个城市？我忘了啊。就是说，是你要查那个临时什么暂住证啊，或者什么证，加起来是1000万。但是他们说这个注册手机3000万。那就说明这个人口啊，比一般的数据可能我们以为的实际是多。 注册手机不一定是一人一机吧？ 哎，对对对啊！所以我就说啊，它大略 在北京市往往统计的时候是把游客、短暂停留和一些没有注册打工的人没算上，所以社科院它每年会有一个统计，2150万是他们统计的数字比较多的，但是没加上几百万零零散散的其他人。 可能现在北京有2个窦文涛了。你知道这里边有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反映我们跟观众的情谊啊。我在大概十几年前了，我们这19年了，十几年前有一个北京的观众，是个老人家，他那个信我还留着，不找不着了。他说啊，你好，我叫窦文涛。他说就是你这3个字儿。你说这个老人家，他说我到那个什么派出所也不知道哪儿啊，他说我去查了。他说北京1000万人口当中，就是有姓窦的，有叫文涛的，有的，但是不是这个涛的。他说就是这3字儿的，只有我一个。 所以就是这老人家一天到晚到你炸酱面门口听着别人喊窦爷一位。 对对对， 替你听， 只有我一个。所以你现在说2000万呢，我估计有俩了。哎，那天我是为什么接着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北京这个城市啊，就是让你欢喜让你忧的哈，这么复杂啊。而且呢，你看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议，其实也就说明了北京的复杂性、层次、圈子、地域这种复杂性和广远性。而且你说它是不是中国的缩影，它不得不是中国的缩影。为什么？因为咱们从古文献研究可知啊。我又得装一下， 变成文化节目了。 不是，你先说。 我先说，我跟你讲啊，就是说，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老师叫李陵，李陵教授，在北大的，咱们这个古文字方面，这个考古方面很厉害啊，我很钦佩他，所以我就看他的书。那天我看着一个很有意思，中国的国家的国这个字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在夏商周三代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最搞的中国讲与共啊，什么那种上书啊，上面讲 对 有个叫比如说宅思中国，那么我们就以为是我的家乡在中国，是吧？我的家，其实呢，这个国呀，当城郭讲，哎，也当首都讲，比方说那个时候，哎，这个反映了中国的这种统治观念是很有意思的，天下的概念，就是啊，说宅思中国。与其可能说比如说当时的这个中心都城如果是洛阳的话，其实这个中国呀指的是洛阳，离你们濮阳不远， 对， 是吧？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哎，以你看王在这个首都的这个地方，所以中国人的首都为什么这么大，中国人为什么迟迟都没有把首都分区分开，这个东西有一定的原因，就是说我们的这种文化概念里啊，认为这个天下的中心呢、啊、是以首都为中心的，所以是你看，所以他就讲这个，哎，这个首都王在中心，王在都吧，王在都，所以呢，王的这个道德礼仪啊这一套啊，化育四方，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啊。国家是现代西方的概念，是没有明确国境线的，只有说中心和四夷嘛， 对， 而我们跟四夷之间呢是一个文化上的逐渐化的关系，甚至呢我们不是用这个 DNA 用血统来定你是不是中国人， 对， 我们定的就是说叫什么夷狄，就叫那有句话叫什么，不若就华夏，大概就是华夏之无君，这夷狄之有君呐、啊，不若华夏之无君，原话可能不是这样，这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四面的这个蛮夷啊，你即便是有个王啊，有个什么称王啊，但是你如果没有我的礼仪，没有我的礼教文化，那么你啊仍然还比不上我这个华夏中心民族 我的这个中心感。 嗯， 所以你看，他从这个首都这个地方来，他更多的让你感觉啊，是从首都啊辐射向四方。 对， 所以你看，北京真的是中心之中心。我觉得北京对于中国人的意义和华盛顿对于美国人的这个意义还不太一样。 当然不一样。所以你看，当那个我们在二里头考古考出来，发现说他那个我们当年的都城就是四四方方对称的。 嗯。 然后这个你如果再看同时代的几大文明古国的这个都城，全部都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出去旅游，你去土耳其看看皇宫什么，它不对称呢。你觉得这不对称，你怎么能当皇宫呢？是吧？中国人的这个权力观，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 它可能跟中国人的耕地有关系，就是农业文明的国家，它的都城像田块儿、 井田， 哎，像井田这一块 的、啊。考古学家解释更多是跟我们的权力结构有关系。 嗯， 这是因为你说白了，任何一个文明，你能去建都城的时候，你都是可以随便建的嘛，对吧？ 嗯， 那你为什么就建成了这么一个完全对称、皇帝居中什么的这个？那就是有权力观在里面。 这太有文化了，我这一集有文化、 啊、 就是我刚才想说的那个，我就是想考你们俩，北京有多大，有多少平方公里。因为我正经的我去神农架转圈的时候啊，这个古琴声告诉我说，我们神农架大概得有7000多平方公里，中国的绿肺。我说哎呦，我搜搜这相当于几个北京，我就一搜没北京大。 哦，神农架 整个神农架的山区是7000多平方公里，北京是超过10000平方公里。 哦，那他那篇网文里说的那个北京等于多少个上海，多少个纽约？ 啊、 那差不多 应该是真的， 但他是加上了像什么门头沟啊、延庆啊、 这个得加上、 苹果，对，他都加上了、 这个加上。 但是你这一块你其实不是城区嘛，对吧？只是说城六区的话， 我现在都欲有容焉了。过去我跟人总是强调说我是河北人，现在我大约含含糊糊的都说我老家北京的。 你跟前一段不是还说山东的吗？ 因为没什么区别了嘛，这都我们河北了。 邀请石家庄一教授到北京演讲，第一句话，我来自北京的南郊，我们石家庄，石家庄 八环， 北京南郊。哎，所以说这个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概念，在我们心里意义非比寻常。 嗯， 对。 那么如果有人敢于挑衅我们这个概念，我们就让他有来无回， 寸草不生。 就哪怕是个踢足球的，是吧？ 对， 这是你们，这是你们行当里的。 那对对， 你先跟我们报告，切尔西队。刚才采夫就先报告了一个球迷，是吧？切尔西队的球迷对这个辱华的这位是什么反应？ 啊、我是在哦，你说那个一位切尔西的那个一个小球员，21岁才，他用葡萄牙文说了一个我说不准，那这样的这个、 F 打头的 这个微博上啊、贴吧里边啊，全部都在抵制切尔西跟这个球员，其中抵制的最狠的一位90后说。这件事儿完不了，你道歉5回了是吧？但是这件事很严重，我告诉你，我已经转投利物浦了，我不是切尔西球迷了，做出了最严厉的制裁。 哎，咱们中国球迷在这个大是大非、民族大义面前，从来不含糊啊， 从蓝转红，这特别厉害。 这个，而且他们这个切尔西球迷自己互相还干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踢球，我在现场， 我们俩都在的， 真的、啊。 对对对， 哎，你们俩最近这 CP 不错呀、啊？ 我在切尔西区，他在阿森纳区， 我是阿森纳区的 啊、 那个涉嫌辱华的那个球员，在第70多分钟又被主教练换上去了，就是，然后这个换上去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现场的切尔西球迷没有抗议，因为我们不敬业的这个现场主持人忘了播报换人了，就是他们要商量好，就是这货啊，这小伙他要上去之后，现场要嘘他。于是乎，就是外围的这个互联网的球迷开始骂这个现场的切尔西球迷为什么不抵制。 哦，现场不知道， 不是我得实话实说，我在切尔西区嘛，那个话筒说出来根本就听不见，他播还是播了，但根本听不见。包括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天那个要给切尔西的主教练孔蒂过生日，就是第31分钟的时候，我们座位上都有一个孔蒂的面具，要举起孔蒂的面具齐唱生日快乐，结果就根本31分钟的时候你说了一下，没人听得见。 你们31分钟是吧？我们21分钟的时候，阿森纳要给温格过生日，就是温格的执教阿森纳21年， 也没有人听见， 还不退休，也不换届。我们球迷要给他祝贺一下，结果21分钟没人指挥，你知道吧？ 对， 也没人给他祝贺。 哎，那这个小哥们儿，这个小货， 这小货， 他那天上了场踢球，在中国球迷面前有没有点颓？ 没有，没，因为没有人去他。 那会儿是垃圾时间了，而且 当时切尔西3-0领先阿森纳。 对，我给潘老师发了微信，节哀。 来，咱们看一看啊，也在这个有不知道的朋友，就可以看看他发的，他当时这个球员啊，他是巴西的。巴西球员 对， 是用葡萄牙语， 对， 这个也没办法，为了报道呢，就又让他骂咱们一回，就是说，这个是意思是葡萄牙文的意思是带 F 的那个 China 是吧？ 这个是醒醒， 醒醒中国啊！ 这个是拍了一个保安靠门的， 因为睡着了， 然后他就说醒醒， 说实话，这第二句话，这第二个图我自己也老用， 中国 是不是？咔，什么什么什么中国？ 然后这个肯尼迪，好，这哥们 儿是 wanna say sorry 名字， sorry, 今天早上 worse 啊。这 sorry 倒是英文说的是吧？ 哎，这个 他那个他这个就是后来又被抵制了，就是因为他只说了个 say sorry。 对， 那中国人呢就觉得你这个 say sorry 这个道歉级别不够，你应该 apologize。 对，而且他还说了一个叫什么 expression 啊，就是说。 就用这个说法，不是表达种族主义的一个倾向， 大家认为是一个习惯用语。 对， 好，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咱们这个人民网你那部分呢又发生了，人民网评英超球员辱华，标题叫好客的中国人不欢迎这样的客人。 还有什么是不是人民日报也发了一个评论，这样的切尔西应该缓刑是吧？ 那也是人民网的， 也是人民网的， 也是人民网的。 怎么 你们 这内部关 系很复杂呀？ 没有那么复杂，我什么都不懂啊。 吓人了！ 你作为一个切尔西球迷，是不是你操刀的？ 我不是切尔西球迷，然后 你只是坐在那个区 域，我只是恰好坐在那个区域，我也恰好不是阿森纳球迷，所以都哪边都不对，你知道吧？ 啊！ 然后 鸽子头一次有点慌， 非常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 因为有一个切尔西球迷跑到阿森纳区里边，把衣服差点给剥光。最后在警察的护送下出去了，就是他一个人穿着蓝衣服坐在所有的红衣服中间， 而且因为他 脱掉， 而且因为他穿着长头发，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在威胁女球迷脱球，但后来发现是 另外的意思了， 是个男的， 是个男的。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如果去抱着理解这个事儿，就试图从他那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的话，你会发现说有可能，因为中国在世界足球版图里面特别小。排名特别低，所以很多足球运动员可能他是有一个天然的歧视在里面的。这个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我们只是理解，不是说他对啊。所以他发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我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发出来。我当然也不认 他，如果后边加上叫什么 Chinese football 什么 team。哎，中国球迷就嗨了， 这绝对就一群支持者的 骂中国足球的，中国足球太屎了啊！这肯定，我跟你说，80%-90%全是哇，这哥们儿说的太棒了，我们认同。 哎，你刚才说从这件事儿里，你有些什么哲思？ 我是觉得这事儿我们追的太过了，就是一个是人家已经道歉5回了，从 sorry 已经到了 apologize 了，还不依不饶的。就是还在喊那个国家面前无偶像，民族面前无粉丝，就这种，就是还要抵制切尔西。另外呢，又让我联想到了，其实2-3个月之前有一个阿根廷球员在中超踢球，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超球队的宣传画里边有一个他的这个动作，眯眯眼儿， 对对对对对， 侮辱，哇，这个全国的球迷就声讨他，说一定要制裁，把他给弄了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又道歉呐、又停赛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就是我的外国朋友也跟我有时候也来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是觉得搞笑一点嘛，对。 不是，好像是说呀，比如说在美国，听说有个 NBA 的球员，就是说这很严重，你跟亚洲人要是来这个是吧，这代表亚洲人咱们小眼睛 眯眼 扁平脸扁平眼睛嘛，这就代表这个就是学着亚洲人。可是呢他们又有人说了，说那个球员如果是南美的，这个在北美是这么个意思，歧视。但是在南美的某些国家呢，它这个语境里面，你做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杂耍、玩耍，倒并不包含就是损 灭。这是我想说的，因为罗纳尔多，我经常见他对着这个亚洲的空姐啊什么摆一个这样，其实是逗乐的。就是世界人权的发展的地步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在英国、在美国，如果是做这个动作，或者说做那个脏话说的。应该是很严重， 哎， 你可能要禁赛很多场。 对对对，你刚才讲的一下让我想起很多事儿，就是说，我 我岁数大了，你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是， 永远年轻。 不是，我岁数大了，我对于今天的人心呐、啊，有一个点，我有点摸不透。就是照现在你们的用词儿啊，我怎么觉得现在的很多人都很玻璃心呢？我不是说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它事关民族大义，它是另一件事儿。球迷的感情我也不太懂、我就是说我自己工作中有时候碰到一个现象啊，情况有变化，就是。我这个岁数的人当年互相调侃开的玩笑啊，哎，今天的人就会，今天的很多，尤其很多年轻人，他会觉得，哎呀，你怎么能够这么调侃他，就好像觉得他受不了。但是实际上比如说我跟采夫， 对， 我们是同一个圈子吧，我们完全知道，我们比这开的更过分， 对， 都无伤大雅。你比如说，甚至于你比如说我跟徐子东跟徐老师 啊， 我们整天做节目不是这样互相调侃吗？我们觉得太自然不过的事儿了。但是我也奇怪，哎，有些人他就会觉得，就说，哎，你们他有时候开这个玩笑，连熟人都受不起啊，连熟人都接不住。但是在我们这个老糙人的这种文化里，我们这个哥们儿之间没有什么受不住、受不住的，受得住还是受不住。 这也是一个， 就是、我替你把这词儿接过来， 都是快乐的，你明白吗？ 这个玻璃心这个词儿我替你接过来。实际上我们可以表达的再直接一点，就是说现在的的确确有一种爱国玻璃心，就是说爱国主义，我相信对于大部分国民来说都是正常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个大前提，我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我不需要你只我不需要再去天天给人解释说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对吧？那到了切尔西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最终掐起来的争起来是谁？是中国人自己。有一部分人就指责另一部分人，你看这个事儿的态度不对，你看这个，你怎么能不像我这么看呢？好像只有像他这么看，这才叫爱国。我觉得这就是纯粹的爱国主义玻璃心，这就是完全的，就在文化上，你其实在强迫别人按你的生活方式来生活，这也是他们不能理解你们老男人之间这个互相开这个 节 操的玩笑。 我现在真的，我觉得我有点上岁数，就是有些场合下，我觉得不知道。因为我们之间都是说话夹枪带棒的，但是我现在发现是不是社会更富强了，更文明了，人们的心呢、啊、确实更体贴了。过去我们开的玩笑显得有点 不是，他是对别人的要求更高了，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 要求还是低 了。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同时，好像有一些人吧，有一些人啊， 同座的是不是有年轻人或者是有留洋的，说、文涛老师您不能这么说。 对， 因为我的办公室有留英的，有留美的。我经常像你一样开一些直男癌的玩笑，说，哎，来了这个过来来访我的，哎，很漂亮，我赶紧去了。潘老师，你怎么这样？我说怎么样？歧视妇女？哎呀，或者两个， 潘老师顶多是歧视不好看的妇女。 我跟你说，那个就是直男癌的玩笑，我早不敢开了，早改邪归正了。但我说的还不是那个，我说的是就是那比如说哥们儿之间很正常的这种啊， 河南的， 有时候听在 河南的， 听在有些人，而且我同时发现啊，就是有一些人群，我认为对这个幽默感。和拐着弯说话的理解力在降低。您那天蒋方舟也跟我说，他说我说我丑啊，他们就觉得嘿，你看他说他丑，因为你不知道今天有些人是看这种直白的东西太多了，是不是就对稍微带点自嘲的这个自黑的很多人都能弄明白啊。但是我也发现，而且我发现你比如这个观众里边还有一种，有时候你看这个他留言，你就会发现他特别容易啊，就是说对某个嘉宾呢、啊、杀之而后快，就是说这个人太差了，说你们江南三人行怎么还能请他呢？你怎么还请呢？你我跟你说他一来我就快进， 对， 你再请他来我怎么对着他说 的？不，这是 说我的面了。 是在说我，是在说我。真的是在说我。 不是， 我们俩争议比较大。 哎，我都被称作这红卫兵了，你知道吗？ 我既不是说你，也不是说你，我是说的这个人啊，他的这个观念让我想到很多，你知道吗？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话，日本观众说你看我说了多少回要把这个嘉宾撤下去，你就是不给我撤下去。他说，如果我当了台长。我绝对不让这个人上锵锵三人行。哎，这句话我想很多，我是这样想，我知道这是观众的气话。 对， 我相信如果他真当了台长，他不会这样。 对， 他会包容。 对， 但是这个问题，但假如不是呢？那么意味着就是人群当中这样的人，他如果真当了台长，那么会出现一个什么气氛呢？那就是，哎， 我不喜欢啊，说不喜欢这个人就不能上了，下课啊，这顺我顺昌逆王嘛，对吗？ 对， 你所以说你发现没有，我们的人群里实际是有这个有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的。 就是我 是不是 首先觉得这肯定是你看过的所有的留言里边极少数的 极少数 比例， 对， 极少数。 第二个，我们 有一个当了台长也很可怕。 我们社会的进步 有一个就成了 这种人当台长，如果让这种人当上台长，这就是社会的退步，是吧？我们的进步就是不让他当台长。 是美国社会退步了，是吧？ 但是我相信肯定是观众。 川普还干不到这 个，他肯定是气话。我跟你说，屁股决定脑袋。 对， 我所以说我完全相信他。这位观众，他要是真当了我们台长啊，他肯定海纳百川，像我们刘老板一样。 哇，真好，去拍的 这种人 漂亮， 混蛋！锵锵三人行，刘老板好。 刘老板好。 广告之后见。 年龄就一直看，他不习惯出现一个新面孔。 是不是你觉得有人也有时候有一种眼里不揉沙子这个洁癖？ 那当然， 就是说非我族类啊，或者说我讨厌这人呐、我就简直就不能容许你生存。就是 一种社会，对中国现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段和社会情绪。就是我们比如社会高度发达文明的哈，有一些国家它的人权很完善，比如在英超，我骂了这个黑人怎么着，他可能停赛。你说苏亚雷斯停赛八轮，停赛多少轮？就悄悄的一句耳语，被摄像机用口语捕捉到了，就是停八轮，停半个赛季。在我们这儿是没有到这个地步的，但是呢，也没有到说完全没有人权意识或者没有对歧视的敏感度那种阶段，就处在这样的一个稍微乱一点的期。 不是，但是据我所知啊，这个关于歧视的这个问题啊，可不光是中国，不光是这次这个切尔西，你某种程度上也不能说中国球迷的反应有什么不正常。你知道今天的世界上啊，歧视发生的纠纷越来越多，而不是少了。你看这个本身反映什么呢？本身一个是反映这个传媒工具啊，每个人都是自媒体 更发达了， 发声自由了。再一个呢，这个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呀，你看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圈层越来越多。我这些年我做主持人，我发现我学会这个道理了，就是说其实啊，现在一个圈子和一个圈子之间呢，那真的是势同水火。那么但是呢，我们需要一个公共的平台，就跟联合国似的。那当大家全都凑到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着，你反正你伤害谁也不应该，对吗？你冒犯谁也不应该，对吗？那最后怎么办呢？你必须找出个联合国公约， 对， 就是你必须找出一个所有圈层的最大公约数。所以呢，你看美国的主持人，我原来以为他们多自由，其实他们在歧视这方面呢，说话比我们还 不敢越雷池半步， 不敢越雷池一步。你比如说白人主持人，你就根本不能就是回避讲这个黑人的一些词儿，反倒是黑人总统奥巴马可以开黑人玩笑， 说自己是尼格，这没问题。 对， 跟我就跟河南人一样 啊。 在中国有一个特别悖论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对别人来对我们有涉嫌歧视的时候很敏感，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我们有大量的歧视，我们被称为啊，我看就很多观点被称为全世界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比如你说这是来自河南的潘采夫，歧视了； 阜阳人， 你50了，歧视了。 哎，对对对， 是吧？哎，剩女，歧视了。 说你长得漂亮，歧视了。 歧视，歧视， 把我物化。 广州又对 对，你觉得我没脑子是吧？ 对对对， 我看到有一个外国记者拍了一个什么中国民航。一个小女孩写的，说去伦敦旅游非常好，但是这个印巴区和黑人区有点乱，建议妇女结伴先行。这个外国记者给发了推特之后，这个英国政府和英国的议员就找我们中国驻英大使抗议，严重抗议，说歧视我们的印巴人和黑人。我们在咱们这儿这不叫事儿。 但是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老祖宗讲的话呀，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特别有道理。你比如说共处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 再有一个呢，入乡随俗高于一切。什么？你像那天我跟周轶君说，我说哎，你说你男女平等，那么你到阿拉伯国家去采访，你个女记者，你不也得戴上那个面纱吗？蒙上那个头吗？那你干嘛你到那儿不说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女人要挡起来？为什么女人不能见人？你这是这个是说是个人情世故。同样，你比如说这个球员，那 以后你到中国比赛之前，你要深刻了解这个国家的国情啊。 他不会再来了。我现在 不会要他了。 我现在有一点这个自我反思，这个有可能对于八零后这一代独生子女这一代是有格外严重的问题，因为你从小听的都是爸爸妈妈天天夸着你成长，天天把你呵护起来成长，所以最后你这个玻璃心格外的严重。 我们从小是打着骂着成长， 对， 所以抗造， 就抗造。 对对，哎，格子，你解决了我这个疑问。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手势问题，你其实很多时候手势是会变味儿的。你说我们两个哥们儿互相竖中指，两个中国人，这有那个以前那个意思吗？没有，开玩笑。这个你说不熟的人之间，你能跟他竖中指吗？不会的。 还有什么？咱们 你整天跟熟人竖中指、啊， 熟人闲着没事竖个中指就你我那个什么？ 好好好。